他站在窗门外，静静为我在等待。 他的心中留下独白，爱情为谁到来？阿达贡的精灵点燃城堡里的爱。 传说中的纳尼亚，是否永远都如下？眼睁开，他的背影留下一束玫瑰花。 血和眼泪在汹涌，看着迷人的窗外，每天都被深深爱，直到憧憬的未来。 那件洁白的婚纱，是段刹那的童话，不见王子和白马，只有伤感的代价。总是记得乔伊花，带我浪迹到天涯，希腊墙上的影子，被你深深的融化。懵懂的女孩，深深爱，爱上天真的梦，永远不分开。深深爱是一段咖啡搅拌的滋味，勇敢爱，用情爱，眨眼天堂的花开。搅拌的滋味，勇敢爱，用情爱，眨眼天堂的花开。